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怪物，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把你看成怪物中的怪物吗？ 是因为我在用毒上的知识吗？ 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方面，更加重要的就是因为你的蓝银草。 因为蓝银草？ 没错，蓝银草是废武魂，而且是最为有名的废武魂。以往几乎任何以蓝银草作为武魂的人都根本不可能有修炼的机会，可是你呢？你告诉我，你在武魂觉醒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听大师说过，是先天满魂力，没错吧？ 嗯。 先天满魂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武魂的基础。哪怕是继承了我碧鳞蛇武魂的孙女，也不过是先天魂力七级而已。而你却是十级，还是可以修炼的蓝银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蓝银草是与众不同的，那并不是简单的蓝银草。我也能够猜得出你的父亲是谁。你想想，以你父亲的出身和实力，他会和一个只拥有普通蓝银草的女人结合吗？如果只是普通的蓝银草，会生下你这种拥有双生武魂的小怪物吗？ 对于独孤博先天满魂力的说法，唐三自然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他一直都认为那是自己苦练玄天功的结果，并不是蓝银草武魂所赋予他自己的。更何况当时自己觉醒的还有一个昊天锤，就算武魂真正赋予了自己一定的魂力，那也应该是昊天锤才对。可是独孤博后面的话却令他有些吃惊。 是啊，我的蓝银草确实有些与众不同，尤其是在不久前我与野生蓝银草接触时的那种感觉，那份悸动就是从我的武魂本身得来的。父亲作为昊天宗的直系子弟，又是最为出色的强者之一，会和一个只拥有废武魂的蓝银草女人结合吗？老怪物，父母武魂的强弱和双生武魂有什么关系？ 在这方面，恐怕你那老师都不知道。虽然他对武魂研究得很透彻，可毕竟你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拥有双生武魂的人。以前我曾经在武魂殿中看到过一份绝密资料，上面对于双生武魂有着这样一个记载：武魂的传承一般来自于父母。你告诉我，传承和父母武魂的关系？ 一般来说，武魂传承都是选择父母中相对强大的一些被遗传下来。 那当父母双方的武魂实力相差无几，甚至是武魂相同的时候，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随机选择一方继承下来，而这种情况时产生武魂变异的可能性也要大一些。 不愧是大师的弟子，你解释得很对。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产生双生武魂的几率。拥有双生武魂者之所以那么少，就是因为前提条件的苛刻。在武魂殿的资料中是这样记载的：双生武魂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前提。第一，父母双方的武魂绝不能相同，相差的越远，产生双生武魂的几率就越大。第二，双方的武魂品质越接近，产生双生武魂的几率也越大。也就是说， 双方武魂品质如果是有差距，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双生武魂的孩子。即使达到了这两个前提，产生双生武魂后代的可能性也只有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啊。你明白了吗？ 唐三很快就明白了独孤博的意思。独孤博通过这个例子是在告诉他，他的蓝银草武魂绝对不简单，能够拥有和昊天锤接近的品质，那会是什么蓝银草？唐三原本茫然的心重新变得灼热起来，他的瞳孔终于开始重新聚焦。 哼，就算你的蓝银草品质不好，你认为这真的重要吗？你今年才多大呀？还不到15岁，就已经40级了。你现在担心的是以后的事情。既然你在之前能够获得强大的魂环和魂骨，拉开与同级别魂师的差距，难道你以后就不能做到吗？没有努力会白费的。要是连这点信心都没有，那么你就不是怪物，而是废物。你现在如果选择修炼昊天锤，确实能够让你的实力在短时间内再上台阶，只要有合适的魂环，立刻就会变得强大，甚至比50-60级的魂师还要强大。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是在90级的时候再开始修炼昊天锤，拿到9个魂环，那将是什么品质？那时候就算你拿到9个10万年魂环同时施加在自己身上，也不是不可能的。哪怕蓝银草不好，它也足以将你推到那样的等级，在那时候厚积薄发也不晚吧。以你现在的修炼速度，恐怕会破了你爸爸成为最年轻封号斗罗的记录。你着什么急啊？ 是啊，以前我能够获得外在的力量，以后为什么我就不能呢？别人拥有半年魂环，我就拥有20000年魂环，别人拥有50000年魂环，我就拿个100000年的。凭借着魂环的效果，也能拉近我与其他人武魂品质上的差距，更何况现在自己还有一块没有进行置换的魂骨，这些不都是我的优势吗？ 内心的纷乱渐渐化去，唐三心中的迷雾正在悄然消散着。对他来说，现在的问题就只剩下了一个，如何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独孤博看着唐三眼神的变化，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在自己的点拨下已经想通了许多。 小怪物，你知道这次我离开是干什么去了吗？ 哼，你这老怪物的事我怎么可能知道？ 嘿嘿，我是去和一个老对头切磋去了。 哦，赢了还是输了？ 嘿，我也没赢，他也没输。算是个平手吧。 不过是个平手，有什么好得意的？ 嘿，你知道个屁！以前我和这家伙打，每次都是被打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要不是凭借着一身剧毒，早就被他搞死了。但这次灰头土脸的却是他，要不是老夫心慈手软了一些，说不定就把他弄死了。 你的实力进步了？ 哎，那倒不是，这家伙的魂力高达96级，在封号斗罗里也算是一把好手了，背后的势力那更是惊人，这次却差点栽了。你说我能不兴奋吗？啊，当然了，这个还要感谢你呀。 我？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人家可是96级的封号斗罗，我才40几级而已。 嘿嘿，还记得你给我的那两个子母追魂夺命胆吗？这是不用不知道啊，一用吓一跳。这次 本来输的应该又是我。当时呢，我都已经被他逼迫的准备跑了，可我突然想起来你给我的那个好东西，于是我就拿出来用了用。嘿，没想到那东西的威力还真是恐怖啊，那个傻瓜至少中了七八枚毒针，一下子让我把局面扳了回来，最后他落荒而逃。 子母追魂夺命丹啊，暗器，暗器，我出身唐门，我有暗器。没错，蓝银草或许不是一种强大的武魂，但正像老师所说的那样，它的可塑性却是非常强的。如果我能够将蓝银草与唐门的暗器结合在一起，效果会怎么样呢？ 心脏剧烈跳动起来，唐三大大的吞咽了一口唾沫，脑海中已经迫不及待地在思考应该如何将蓝银草和自己的暗器绝学结合在一起。独孤博眼看唐三听到自己说使用了子母追魂夺命胆之后，整个人突然颤抖了一下，他立刻就变得呆滞了，吓了一跳。 小怪物，你怎么了？ 我没事。老怪物，谢谢你的开导，我已经想通了。 嘿，老夫救你总不能白救吧。那个子母追魂夺命胆这次我给用光了，你还有没有啊？哎，再给我两个，拿东西换也行，哎，买也行啊。 换什么？拿去。 四颗黑黝黝的圆球直奔独孤博飞去，独孤博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将四颗子母追魂夺命胆接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入了自己贴身的魂导器中。 臭小子，你想要我的老命啊你？万一爆炸了怎么办呢？ 要是连这点把握都没有，我怎么会做出这个东西来？更何况以我的魂力，就算它真的爆炸了，能威胁到你这个老怪物吗？ 你这个东西啊，不但攻击范围大，而且穿透力极强，尤其是碰撞之后，碰撞的越剧烈，我使用的魂力越大，它的穿透力也就越强。可惜还是不够毒，要不然威力会更加恐怖。 老怪物，你可不能过于依赖它。子母追魂夺命胆的威力虽然不俗，但是作为暗器，它更重要的是突然性。面对和你同级别的对手，一旦失去了突然性，它的效果也就不会那么好了。至于它的毒，当初我在制作它的时候，手头没有合适的药物，后来虽然附加了一些，但它毕竟已经成型，很难令毒素再加强。 嘿嘿嘿，那还不好办呢、啊、重新再做点就是咯。 你以为这是糖豆啊，说做就做，那是需要大量时间的。我现在正在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时间都要用来修炼，哪有功夫去做它啊。等这次大赛结束之后再说吧。 哎，听说你们已经通过了预选赛，下面应该是晋级赛了吧。有你这个小怪物坐镇，你们应该能取得个好名次，说不定就能够进入前。 为什么不是冠军啊？你就对我这么没信心吗？ 哎，这不是信心不信心的问题，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信心有什么用啊？你们能够进入前三，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比赛的冠军本来就是毫无悬念的。 哦，这么说，你知道有哪支队伍实力特别强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